动，满天星都亮起来。我知道那是你手挽水跨千山的来， 被照耀的瞬间，激励着千万遍，带着我，我就跟你去永远。就紧紧拥抱 love, love 爱汇成了大海， 你的神奇幻化着每一束圣洁的火光，让每一个梦想都看得见，你的光芒照亮着每一颗喜悦的心， 这一刻，奇迹就在我身边。